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43集《生死状》。秋日的风总是清爽而淡雅的，然而此刻却也因为气氛的紧张，似乎连花香都变得浓烈了。沈月捂住嘴，有些吃惊道：“ 啊，这我妹妹可是女子啊，怎么会有人挑这些啊？”“ 不错。” 陈若秋也担忧道：“ 五姑娘，你莫要勉强，虽然大伯是武将，可你自来都不会这些的呀。” 陈若秋话说得讨巧，说沈信是武将，身为女儿的沈妙却不会布设，五类不通便罢了，只因女儿家不喜欢舞刀弄枪，这理由也说得过去。可武类不会，文类亦不通，就实在是有些糟糕了。偏偏所有人都知道沈妙琴棋书画样样不懂，如今还要再说一下武类亦不擅长，也就是把沈妙贬得一无是处，连带着连沈信一房都看清了。 可是这比试的规矩是不可改变的呀。 沈清面上着急，语气却怎么听却都是幸灾乐祸。 一旦被挑中作为对手，无论是否是哪一类，都得将比试完成。不过大家都会挑这一类中最优秀的人来比试，五妹妹莫非还留了一手？否则蔡玲怎么会独独挑中了你？ 他这话说的实在是有些刺耳，偏偏任婉云还不制止他，只是笑着说道：“ 大姐胡说些什么啊，五姑娘哪里就会这些舞刀弄枪的。五姑娘，你若是不想上台比试，二婶亲自与焦艳官说，你年纪还小，就算看在大伯的面上，他们也不会为难于你的。” 虽然任婉云的话听着是慈爱为他解围，可细细一想却又不是那么回事。毕竟这校验台上多少年来从未有人破例过，如今沈庙一开先河，指不定明日定京百姓要怎么传说呢。再者搬出沈信的名头，未必就不会有人说沈信仗着自己的功勋行使特权。毕竟人云亦云，身份这东西带来的有好处，但坏处也是不少的。而他是万万不会容许任何人说沈信一个不字的。多谢二婶，不必了。沈妙自女眷席上站起来，慢慢地朝台上走去。场上渐渐安静下来，只听得到少女的声音清晰可闻，在场上掀起一阵不小的波澜。此战我应。蔡玲的目光动了动，他这么做无非就是想为沈月出气。五类中男子挑女子来比试本来就是头一遭，不过他混战惯了，无非就是回去被自家爹娘教训一通，但想到能为沈月出气，蔡玲就打心点的高兴。他想得好啊，若是沈庙不敢接这个比试，他就狠狠地嘲笑沈庙一番。可未曾料到沈庙竟然迎战了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赢得如此坦荡从容，眼睁睁地看着那一袭紫衣往台上缓缓走来。蔡玲心中竟然升起了一种古怪的感觉，好像沈庙根本无惧似的。可这怎么可能呢？沈庙会不会布设他比谁都清楚，从来没有习武过的人自然是对此一窍不通，沈庙可能怎么握弓都不清楚，去面对一件自己不拿手甚至从未试过的东西，没有人会不慌的。他竟然能装到如此地步了吗？蔡玲正在深思，陡然间察觉到一道目光在看着自己，他转过头，正对上女眷席上沈月看来的目光。沈月瞧他看过来，又是羞涩一下，低下头去。蔡玲却被看得心中一荡。每个少年郎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救美的画本子美梦，如今蔡玲眼中自己就是那个替美人出头的英雄郎。至于沈妙， 便是那恶毒又丑陋的仗势小人。无论今日他赢不赢战，他都必定会让沈庙颜面尽失，众目睽睽之下狼狈不已。他要让他再也不敢在沈月面前横行。一般来说，挑这一项都是有挑战的人立规矩，说怎样挑战便怎样挑战，被挑战者只有接受的份。因着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发展，所以每年的这一轮总是最吸引人的眼光的。沈庙走到了台上，主演的校验考官也有些为难。沈庙毕竟是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这女子和男子挑文类倒也说得过去，偏偏是武类，只怕是蔡林故意要她出丑。 今日这出戏极好。 周王副长似乎很有欣慰， 沈家大房的名声只怕又要落千丈喽。 晋王摇头叹息， 沈将军在沙场征战得来的美名，奈何女儿实在是不争气。 他心道，不仅不争气啊，还实在是傻得可以。今日分明他赢不赢战都是错的，眼下做这副姿态，接下来就会更令人发笑。蔡玲得意的一撇嘴角， 今年我想了个有趣的规矩，每年老老实实的比布设实在是太无趣了。今年的布设挑战，我与你对射，你将草果子顶在头上，我用箭射你，之后我再顶在头上，你用箭射我，如何？ 此话一出，满场哗然。那校验官也吓了一跳，这是要出人命啊。沈庙到底是沈姓的女儿，要是真的出了个什么三长两短，年底沈星回来追究，谁担得起啊？他连忙道， 蔡学生。 先生，广文堂可没有特意为某人而开的先河，以往的规矩皆是如此，挑战的人说什么规矩就什么规矩，怎么堂堂大将军的女儿也是这样的胆小鼠辈吗？ 沈月低下头看着刚才蔡玲把手一挥的样子，掩住翘起的嘴角。冯安宁皱了皱眉，却又不知道眼下该如何是好。 说得不错。 这声音有些嘶哑，却是来自一边一直闭眼的玉亲王。他狰狞的脸上显出一丝古怪的笑意，他道， 自然没有为某人而改规矩的说法，难不成在战场上因为敌方强大，沈将军就临时遁逃不成？那便可以理解了。 啊！说完后，自己似是觉得好笑，大笑起来。沈庙的目光陡然凌厉，这些人口口声声讽刺的都是沈信，还真当他是沈家大房的弱点了不成？沈庙看着对面蔡林看好戏的目光，再扫了一眼席上众人恶意的嘲弄，积攒了许久的怒气终于绽开。重生回来的沈庙可以忍，可是后宫之主沈皇后却是睚眦必报的性子。他冷冷地说道，家父在外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才有今日花团锦簇的菊花宴，才有学子校验的百花争放。今日在此比试赢了不算什么，真正上过战场杀过人再提出色。至于你立的规矩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沈庙的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众人一愣。我为什么不敢？你的箭术精湛，自然会射中草果子，而我箭术不精，若是射偏了，该担心性命的也是你。他微微一笑，声音仿佛隔着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却像惊雷炸响在众人耳边。这样的话，签生死状吧，伤了或死了，后果自负。你敢吗，蔡玲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